写着一封封情书啊，来电与爱机闪烁着命运的火花，梦里两个傻瓜笑着跌进童话，醒来才懂争执也是爱的回答。不带戏的舞台上你轻轻转身啊，剧本写下命运我还在对白里挣扎，可爱学生的笑声飘过年华， DNA 的旋律在心底开了花。带着曾给你的话，功名深远了，我仍望着天边的霞。